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九月七号晚星期一晚啊，九点钟新闻之后咧，到我哋一剧之本嘅时间啦。咁我哋文教组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啲剧本。之前我哋讲过卡通片啦，咁啊一套比较旧啲嘅卡通片啊，《天空之城》啊嘛。咁我哋跟住就谂住啊，不如讲套新啲嘅卡通片，去一系比较下，睇下依家嘅卡通片会唔会同以前嘅有啲唔同。咁咧，我哋就拣咗一套即系今年亦都非常之近期，系啦，非常新嘅。卡通片嘅電影啦，亦都係咁就叫做玩轉老朋友啊，咁啊 Inside Out 啊，亦都有好多人都十分之欣賞呢一套戲啊。大家睇完呢一套戲覺得點先？阿初未出聲喎。 係啊，唔係其實呢套戲咧，即係我同啲朋友講起呢套戲咧，有啲朋友講咗一樣嘢，我覺得幾得意啊。佢話：喂，呢套卡通片擺明唔係俾小朋友睇喎。 係咯， 我睇完之後我都有咁嘅感覺，因為咧我喺度諗。其實我哋作為大人啦，去睇呢套戲嘅時候咧，個感觸或者係個明白嗰樣嘢，應該係幾大嘅。因為第一，我哋好多人會睇翻自己嘅童年啦。我諗第一樣嘢，即係雖然我哋嘅童年嘅故事未必係同佢一樣，但係我哋好明白呢件事呢、這個過程啊。第二就係當我哋係大人再睇住啲小朋友嘅時候咧，即係身邊小朋友，不論你自己有冇小朋友都好啊，你見到呢個過程咧，你會覺得啊好有趣，因為特別係我自己，我而家又教書咧，有陣時見到啲小朋友咧，就好覺得呢個過程好奇妙啊。跟住咧就係我喺度諗啊，啲小朋友如果真係自己去睇嗰陣時咧，或者即係當然佢未必會自己走去睇，雖然我真係見到有四五個小朋友一齊買飛去睇，聽嚟好嘢。 幾小朋友先？ 我諗唔夠十歲，十歲到 自己買飛， 係啊， 買到啦，係咪要趌高腳上去票務嗰度啊？想買飛， 十歲可以好大個啦咁啊。咁跟住佢哋睇睇完之後，開開心心咁走啦，都係得意嘅，因為入面啲即係典型 Pixar 嘅作品咧，你知道佢啲位可以計得好準，然之後你會睇到。好開心嘅，咁小朋友睇完佢哋好開心，但係當然我亦都諗就係，咦小朋友究竟明唔明得曬個戲嘅，即係最深層或者佢最想講嘅咧？我唔啱講話我明得曬，只不過我諗啊，我估計我哋作為大人去睇嘅時候咧，睇到嗰個意就真係會同小朋友 個層次會有啲唔同咯。 所以我覺得呢個戲得意嘅地方係，我哋咁樣攞嚟分析嘅時候咧，會見到好多好有趣、好值得分析嘅位。但係我真係當佢一個小朋友睇嘅一套卡通，其實都一定係好睇嘅，因為得意個故仔，所以就真係我自己都幾中意嘅整體嚟講。 係頭先你講起咧，你話即係見到啲學生係嘛，嗰個成長過程啊都有啲。其實事實上呢套戲咧，即係佢個導演同埋編劇啦，佢都係因為咧見到自己個女啊，即係又係處喺呢個咁嘅成長期啊、青春期啊嘅時候咧，發覺突然間點解靜咗嘅咧？即係好似少咗嘢講喎，即係冇咗嗰種以前嗰啲傻氣啊，或者嗰啲咁係令到佢諗翻自己細個嘅時候嗰、那個喺嗰段同一段時間呢、這個即係青少年時期嗰個成長嘅時候，自己都好似有經過過一個咁樣嘅階段啦，所以令到佢係即係想寫一個咁樣嘅戲嘅。 亦都有好多大人咧睇完之後話佢哋係喊嘅，好多感動嘅位嘅，但可能係小朋友翻又嘻嘻哈哈咁樣笑住嚟睇。 其實 咁呢個亦都係就係呢一個戲，大人小朋友各自有各自嘅得著咯。啱啱咁講啦。 係啊，我諗細路仔睇就因為佢中間其實咧喺個腦裡面嘅過程咧，那個其實好有趣啊。其實我都好中意睇嗰 part， 我覺得佢應該整長啲添啊，真係。咁但係我諗大人睇咧，我自己冇咁大感觸嘅，但係咧係確實見到好多人咧就覺得係喎，真係。好似喺成長嘅期間，好似失去咗，真係嗰啲有啲倒喎咁樣。所以我諗大家睇到嗰個感慨都會有所唔同，同細路仔睇到咧嗰樣嘢單純啲嗰樣嘢咧會有唔同啊。 係啦，我哋啱啱一開始就提到啦，宮崎駿嘅電影其實有好多人都係話宮崎駿嗰啲作品都係俾大人睇，又會有另外一份嘅感覺啊，瞭解到其他唔同嘅嘢。咁俾小朋友睇咧，小朋友又會睇得開心喎。咁呢一個其實我諗喺市場上面亦都非常之成功啦。咁啊一家大細去睇，無論係大人帶住 小朋友去睇嘅時候，咁小朋友睇得開心，爹哋媽咪睇完又開心嘅時候，咁咪幾好咯。 我覺得咧睇呢個戲可能出到嚟咧，即係啲阿爸阿媽喊曬，但係啲細路仔好開心。 笑不了啊！你哋 爹哋媽咪，你哋做咩喊嘅？唔好睇咩？ 咁大個人咪咁啦，啲細路仔開始同啲爸爸媽媽咁。 好啦，咁但係呢一个故事究竟係讲啲咩呢？嗱，我諗有好多人都睇过啦，未睇过嘅话呢，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度睇一睇啦，又或者係唔介意嘅话呢，大家就要知道我哋有劇透㗎，我哋会讲下个故事㗎，咁所以大家最好呢就睇咗先，睇完之后呢，咁我哋就一起去讨论究竟呢一个戏編劇上面有啲咩技巧啦。 资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哋今日一劇之本咧讲嘅剧本就系玩转老朋友 Inside Out。咁呢個電影嘅導演同埋編劇呢就係 Pete Docter 啦，咁佢亦都一個十分之有名嘅編劇導演啦，亦都製作咗好多唔同嘅卡通片，我哋亦都耳熟能詳嘅怪獸公司啊、沖天救兵等等，咁大家都睇完會就笑逐顏開啦，小朋友就咁大人睇完呢譬如之前嘅一套 Up 啊、沖天救兵呢，其實有多大人都好喜歡㗎喎、哦。咁今次呢套玩轉老朋友究竟係講啲咩嘅呢？不如阿初你啊同我哋簡單地講一講啦。 個故仔其實係即係首先佢開宗明義咧，就係講有幾個，即係其實最主要係一個人啦，就佢叫阿 Joy 啦，咁中文就譯咗叫做阿樂啊，咁就係一個女仔咁樣啦。咁呢個人係做咩嘅咧？佢其實嚴格嚟講，佢唔係一個人嚟嘅，佢只係一個 emotion。咁點解我話係一個 emotion 係一個情感呢？因為佢原來係一個叫做 Riley 嘅女仔喺腦入面嘅其中一個情感。咁呢原來佢腦入面有幾個，有五個情感啦，分別阿樂啦、阿愁啦、阿躁啦、阿憎啦、阿驚啦。咁其實佢個英文名就好簡單直接㗎，阿 Joy 啦、Sadness 啦、Anger 啦、Disgust 啦、Fear 啦，咁就係幾個好直接嘅一啲嘅情感嘅反應。咁佢就係話咧，原來咧佢哋五個人啦，或者係特別係佢自己啦，就係掌管咗呢個 Riley 呢個小朋友佢成個人生嘅所有情感噶啦，即係佢哋就係佢哋個大腦入邊嘅中樞系統啦。佢哋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問我有冇人係最清楚佢嘅，我哋就係最清楚佢啦。就係、是、咁樣開宗明義去講嘅。咁、那個古仔就係見到咧，佢哋五個咧每一日咧就要想辦法咧點樣去幫助呢個人佢嘅日常嘅生活啦。因為咧佢講其實都幾得意啊，佢入面有講嗱，即係如果佢好開心，咁阿 Joy 就會走出嚟啦，阿樂就走出嚟啦。咁但係有陣時咧就係、是、即係譬如話我哋聽落去覺得最哇有乜用啊咁樣，即係譬如話阿 Disgust 咁樣，佢淨係咩都話好厭尖嘅，我唔中意呢啲，唔中意呢啲，唔中意呢啲，咁有乜用啊？即係原來佢話哦，佢係 protect 緊，即係保護緊 Riley 喎。因為即係譬如佢聞到啲唔好嘅氣味啊，見到啲唔中意嘅顏色啊，即係雖然佢好唔中意食西蘭花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某程度上都係保護緊佢啊嘛，因為係俾佢唔中意嘅嘢唔好。咁佢就發出一啲信息俾阿 Riley， 就等佢唔好去接近接觸嗰啲嘢啦，咁樣。咁所以就佢哋五個嘅工作咧，其實就係咁樣啦。咁咧，個古仔一開始即係解説完呢一扎嘢之後咧，最重要嘅事件發生嘅就係咩咧？原來阿 Riley 嘅爸爸咧，就因為工作上面嘅一啲嘅安排咧，就要走咗去三藩市嗰度住啊。咁所以佢哋舉家咧就揸車就 明尼蘇達州 嗰度咧就一路咧就揸車。 就去嗰度。咁佢哋啲家私亦都有其他搬運公司幫佢哋搬啦。咁但係佢哋就一路揸車去嗰度。咁呢個 Riley 一路仲喺度諗緊，究竟耶好嘢，我哋搬去間新屋究竟會係點咧？點知一落車就喂乜鬼啊，搞到咁樣嘅， 打開 哇有冇搞錯咁醜樣啊咁樣。咁佢就開始即係已經有啲唔開心啦。但係呢個時候阿 Joy 就已經發揮佢嘅功用啦，就開始真係刺激佢做一啲搞笑嘅得意嘅嘢啦，令到佢同屋企人都好開心啦。咁原本就相安無事啊，但係呢個咁嘅情況咧，佢搬咗去你間新屋，搬咗去一個新嘅地方嘅時候咧，好多個以前嘅記憶咧就開始同佢產生一啲互動嘅作用啊！呢啲記憶包括係咩咧？因為佢喺明尼蘇達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好中意打呢個冰上曲棍球啊。但係你走咗去三藩市，你點打冰上曲棍球啫？你喺明尼蘇達就係你球人行出街有個湖，嗰度就係冰面嚟噶嘛，就已經打得。但係嚟到呢度就冇喎。跟住佢嚟到又離開曬嗰啲朋友啦，去到間新嘅學校度翻學，又全部人都唔識啦咁樣。咁最主要嘅事件咧就係咩咧？就係佢翻學啦，原本即係佢媽媽又要氹佢啦，佢爸爸又即係忙緊公司啲嘢冇辦法啦。咁佢第一日走去翻學嘅時候，老師就哎你不如起身介紹下自己啦。咁原本起身都好地地嘅，但係佢開始一路介紹自己喺邊度嚟啦，中意做啲咩啦，啲朋友嘅時候咧，咁就喺佢腦入邊就出現咗一個亂子啊。呢個亂子就係咩咧？就係、是、阿愁啊，阿 sadness 咧，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走去掂咗其中一個佢嗰啲最主要嘅重要記憶，因為佢有五個 core 嘅 memory 啊嘛，咁其中一個去掂咗，咁佢嗰啲回憶咧，佢嗰啲記憶全部就係一個個好似嘅玻璃球咁樣嘅，原本咧就係、 是、啦， 原本就係一個黃色嘅，就係代表個開心啦，啊再嘅一啲快樂嘅回憶嚟，但係阿愁咧走去掂咗個波之後咧，嗰個波就由黃色變咗藍色啊，即係由原本咧開心嘅記憶變咗種唔開心嘅記憶，咁呢個阿 Riley 咧一路喺班上面喺度介紹自己嘅時候咧，佢喺度講話自己有啲朋友自己中意打高爾夫，佢就開始喊啊，因為佢原本嗰啲嘢應該係好開心咯，但係佢而家講起嗰啲嘢，佢開始喊，咁啊死啦，腦入邊嗰五個情感咧就開始喂喂做咩事啊？點解會咁樣嘅？冇理由會咁嘅。平時講起你好開心啊，咁你就開始發現有個異樣，就係嗰啲咁樣嘅記憶球就變咗色啦。第一就係 sadness 就喺度，佢唔係搞鬼啊，只不過佢掂咗咁嗰樣嘢變咗藍色咁，都唔知點搞。咁佢哋五個人咧，包括其實阿 sadness 阿愁自己咧，都開始覺得哎呀，我係咪又做錯嘢？我真係唔好啦。特別阿 Joy 咧就話：喂，咁樣啦，聽日咧你就不如你留喺呢度啦，第一都話佢，你冇走出嚟咁啊，最幫到件事啦。咁令到阿 Joy 就 更加唔開心，阿 Sadness 更加唔開心。 我真係冇用啦，咁啊匿埋嗰度啦。咁但係另一邊相就因為 Riley 就活生生咁生活緊噶嘛，咁佢身邊嗰啲朋友，即係嗰啲同學啦、新朋友啦，就開始喂呢個人做咩事啊咁樣。咁老師亦都開始有啲擔心啦。咁啊，即係咁呢個就係佢即係平時阿 Riley 自己個生活就開始起咗一啲變化。咁但係其實佢喺佢腦入邊咧 ，Riley 嘅腦入邊呢五個咁嘅 emotion 咧，其實一路都喺度互動緊。咁你就開始發現呢啲異樣啦，就係嗰啲咁樣嘅記憶球咧，就開始混亂咗。而最重要嘅開始出現嘅一個問題就係咩咧？佢嗰五個 core 嘅 memory 咧，就係跌咗出嚟啊！原本呢五個 core 嘅 memory 咧，佢係俾緊能量有五個小島噶嘛。咁呢五個小島咧，就係分別咧主宰住 Riley 咧佢一啲好重要嘅價值觀啊，佢嘅人生啊，就包括有家庭啦，有朋友啦，仲有ice hockey 啦，因為細個時候好中意 ice hockey 啦。咁仲有一個係誠實啦，仲有一個咧就係即係搞鬼咁搞笑咁叫傻瓜島咁樣啦，即係有五個咁樣嘅島。但係咧，由於呢啲咁樣嘅 core memory 咧開始。第一佢又由開心變咗唔開心啦，亦都開始個腦入面有啲混亂啦，咁就開始呢啲咁嘅島呢開始倒塌啊，即係會唔分順啦，開始倒塌啦。而阿 Riley 呢由原本一個好樂天嘅女仔呢，佢亦都開始即係鬱鬱寡歡啊，唔多講嘢啊，唔鍾意同人哋溝通啊，返到屋企又爸爸媽媽食飯同佢傾偈，佢又唔知點算啊咁樣。咁呢度又有一個小插曲㗎，就係佢喺屋企度食飯嘅時候呢，咁爸爸媽媽就同佢傾偈啦，點啊返學點啊咁，即係問啲閒話家常嘅。但係呢個 Riley 呢佢嘅反應就好冷淡，同平時就好唔同啊！咁咧呢個爸爸媽媽嘅腦入邊咧，又亦都原來有佢哋自己嗰啲唔同嘅 emotion 啊！咁啊好好笑嘅就係見到有一場就係個爸爸媽媽腦入邊嗰啲 emotion 咧，就係去指揮，喂要俾個signal爸爸，叫爸爸做啲嘢喎咁樣。咁啊有一場呢個都幾得意，但係到最後咧就係呢一個爸爸腦入邊嗰個啊 anger 咧，就突然間話一定要發火先得啦咁樣， 係啦唔可以咁樣嘅， 係啦。咁啊爸爸就突然間發火。咁發火，然之後就叫你而家翻去房啊，你唔好食飯啊，咁樣就趕咗 Riley 翻房。 咁但係呢啲咁樣嘅日常生活嘅小節咧，輾轉咧，係令到呢個 Riley 咧，亦都有唔同嘅問題啦。 因為咧嗰晚咧，其實佢爸爸咧，收尾走入去咧，氹翻佢嘅，想咧扮即係馬騮嗰啲。咁但係 Riley 已經唔識得笑啊。咁就嗰個時候就佢個傻瓜島其實係開始崩塌啦，開始即係。 就係亦都因為就係佢腦入邊呢啲嘅混亂咧，咁阿 Joy 咧就一路喺度諗緊辦法嘅時候咧，咁就出咗啲亂子啊，就係喺佢哋咧將一啲唔同嘅 memory 咧就要擺去嗰個長期儲存嗰度嘅時候咧，就係出咗啲亂子咧，就竟然連埋嗰啲咁樣嘅 core 嘅 memory 咧，都係跌咗入去嗰一條輸送管度。咁佢哋就想辦法救呢件事咧，即係想辦法攞翻嗰啲記憶球出嚟啦。但係阿 Joy 同埋阿 Sadness 咧，就係都俾係都混亂之間咧，都係咧吸咗入去嘅。咁啊死啦！而家咧第一佢哋兩個咧就要想辦法翻翻去嗰個總部嗰度啦，因為翻翻個總部度先可以幫到阿 Riley 咁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冇咗阿 Joy， 冇咗阿 Sadness， 就得翻咩？得翻咧就係阿醋啦、阿曾啦同埋阿驚三個人，咁點算咧？咁佢哋兩個去咗呢一個 long term memory 嗰度咧，佢哋就第一就要想辦法攞翻嗰五個記憶球，第二咧佢就要想辦法自救，同埋要翻翻去個 headquarter 嗰度咧，就可以幫到 Riley。咁成個故仔咧就 shift 咗去咧，就係講喺呢一個長期記憶區嗰度咧，佢哋兩個點樣算啦？咁佢哋就發現咧，呢個阿 Joy 同阿 Sadness 喺呢度咧，其實有啲唔同嘅事件發生嘅。其中一樣嘢就係、是、第一就係、是、阿 Sadness 咧，佢一路喺度行嘅時候就喺度摸側邊嗰啲波啦。咁嗰啲記憶球就全部變曬藍色啦。咁就喂大佬啊，你唔好亂咁摸嘢啊！咁就同佢講啦。第二咧，佢哋遇到啲唔同嘅人物㗎。其中一個人物咧就係、是、叫做阿乒乓啊，就係咧，其實呢個乒乓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小時候咧呢、這個 Riley 佢自己喺度玩咧，自己幻想出嚟嘅一個角色嚟噶，正系佢自己見到，正系想像出嚟嘅啫。咁但系咧，由於呢個 Riley 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呢個乒乓亦都冇咗佢嘅功用啊。因為啊， 係 啊，因為 Riley 唔會再想像呢個朋友出嚟同佢自己玩啊嘛。即係佢細個嘅時候會自己一個人攞住啲玩具喺度玩，就想像有個人同佢玩就係、是、呢個乒乓。但係呢個乒乓咧，由於佢已經太耐冇出動啦，因為 Riley 冇再諗起佢，所以佢而家喺個長期記憶入邊咧就自己喺度遊走啦。咁佢話我都冇嘢可以做啊。佢話，但係咧呢個阿 Joy 亦都，咦？第一佢除咗要自己可以翻。headquarter 咧，佢都覺得，咦？阿乒乓係一個好重要嘅記憶嚟，我記得以前有都好多好開心嘅回憶嘅喎，喂，我一定要想辦法令到 Riley 記得翻你啊，咁樣，所以佢就聯同佢咧就想辦法啦。咁呢個乒乓亦都因為佢長期喺呢個長期記憶入邊咧，所以佢就熟啲窿路啊。咁但係佢熟啲窿路咧，就一路帶佢哋去行啲，即係可以話係捷徑啦。咁行啲捷徑咧，就有啲唔同嘅問題產生啦。咁啊，佢又走咗入嗰啲抽象記憶區啊、抽象思維區啊，或者甚至係佢，因為佢哋話有個叫Train of Thought 啊，呢個我覺得個名改得幾好啊！佢話佢真係有架火車，因為中文 Train of Thought 就係嗰個思路嘅火車啊嘛。咁但係其實英文呢個 term 係人哋真係會用，就係我哋思路諗嘢嘅時候，啲嘢係點樣連貫嘅咁樣。咁佢就話：只要我哋坐呢個 Train of Thought 咧，因為每日佢運送嗰啲咁樣嘅記憶球咧，佢都要翻去 headquarter， 我哋坐架火車咪可以翻去咯咁。所以佢哋就跟住個乒乓就係坐架火車啦。但係到最後咧，連架火車咧都係 因為佢個路軌咧，因為佢通去嗰啲島咧已經發覺一個又一個咧係不同，因為即個 Riley 啦，佢又打電話啦，揾翻以前喺 Minnesota 啲朋友仔，但係點知人哋咧又認識佢啲 我有新朋友啦，耶！ 咁佢又好傷心啦，覺得自己喺度即係俾人出賣咗，所以個朋友島咧又可以崩塌，咁所以阿 Joy 同阿 Sadness 咧又要更加要盡快，因為佢嗰啲島係連住佢嗰一啲捷徑啊，嗰啲火車捷徑咁，所以冧咗個咧，佢哋又要再揾個第二啲路啊，咁樣好攪搞。 係啦，所以呢一個阿乒乓一半係幫佢咧，一半亦都係幫到忙嘅，就係令到件事咧，就到最後架火車都運作唔到咁樣。咁咧到後來咧，佢哋原本係好趕住一定要翻去個總部嗰度嘛，但係點知係因為 Riley 咧，佢到瞓覺嘅時候咧，咁 Train of Thought 就當然係唔運作啦，咁 咪 瞓咗。咁啊喺度諗，喂點算啊？而家我哋啊，咁我哋諗到個辦法就係、是，我哋想辦法整醒阿 Riley 咪得咯。咁點樣可以整醒佢啊？令到佢發噩夢咯。咁我哋就走咗去嗰個夢工廠嗰度咧，因為佢哋就每日就喺度好似拍電影咁咧， 就係負責拍咩做咩夢咧咁樣。 咁我哋就做咗咁嘅夢。咁點知佢哋就想辦法咧，就走去咧，佢哋喺佢記憶入邊咧，就揾咗有隻 潛意識 入邊咧，就有一個咧小丑啊。因為細細個就好驚嗰個小丑，佢就想辦法去潛意識嗰度放嗰只小丑出嚟，就走去個夢工廠 嗰度捣亂，咁就希望可以嚇醒翻 Riley 啦。咁深敲嗰件事都係成功嘅。咁原本佢哋就諗住即係叫醒咗你 Riley 搞掂啦。但係與此同時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乒乓同埋阿 Joy 咧就跌咗入去，即係一啲準備要被消滅嘅啲記憶啦，已經冇用嗰啲記憶，佢跌咗落去。咁佢哋兩個咧就一路想辦法咧可以飛翻上嚟。咁其實乒乓咧就有一架座駕嘅，佢架座駕咧就靠咩咧？就係靠唱歌就可以俾到動力呢架車咧就可以飛天㗎啦咁樣。咁佢哋就兩個想辦法喺啲斜坡度衝落嚟啦，就唱歌啦，俾動力，但係都唔夠力上去啊！咁到最後呢個位咧，我覺得個諗法係好好啊，就係咧到最後阿乒乓咧就係佢一路唱歌，同埋阿 Joy 一齊唱歌，就希望可以衝到上去咧。到最後乒乓咧係臨架車飛出去準備到嘅時候咧，佢犧牲自己跳咗落車，因為咧佢犧牲咗自己嘅重量，架車就夠力上去啦嘛。但係咧阿乒乓就跌咗入去嗰個被遺忘嘅區域，就慢慢就會消失。 其實佢隻手已經本身已經消失緊啦，咁樣 嘅。咁呢個就係阿乒乓，就係阿 Riley 佢細個嘅呢一個玩伴咧，佢就係犧牲咗自己，就係令到阿 Joy 咧可以上翻去上面，就聯絡翻阿 Sadness 咧，兩個就繼續想辦法去幫到阿 Riley 啦，就翻翻去 headquarter 度。咁到最後呢個乒乓就犧牲咗啦。咁阿 Joy 同阿 Sadness 一邊雙佢哋繼續喺度救人嘅時候咧，其實咧喺腦入邊剩翻咧阿燥、阿曾同阿鏡三個就一路喺度諗緊辦法點樣可以幫到 Riley 噶嘛。但係佢哋三個諗到啲咩辦法咧？到最後阿燥咧就諗到個辦法，好簡單啦，我有條橋啦，叮咁樣攞個電燈膽出嚟就插落去嗰個 console 嗰度。嗰、那個控制台嗰度啦，就係、是、話我有個新嘅意念俾到佢，就係咩咧？離家出走，咁就叫阿 Riley 咧，就係、是、阿 Riley 突然間好似，咦係喎，咁咪得咯咁樣，咁佢就離家出走，走去咧、第一佢就去偷錢啦，佢就走去媽媽銀包度偷咗張應該係啲 debit card 啊，即係嗰啲可以當係提款卡咁樣買車飛咁樣啦，咁佢就盤算點樣可以咧，就翻翻去明尼蘇達，因為佢開心嘅記憶都起翻曬明尼蘇達啦，佢就想離家出走翻去，咁啊到最後係真係咧翻學嘅時候咧。佢就攞住嗰張咁嘅 debit 卡咧，佢就查曬啲巴士嘅班次咧、就諗住搭巴士翻去。咁啊喺現實世界度就發生緊咁嘅事啦，就係、是、連埋嗰三個阿燥、阿曾同埋阿鏡三個就係搞緊呢單嘢。咁另一邊雙就係阿 Joy 同阿 Sadness， 到最後佢哋就要想辦法翻去headquarter 嗰度啦。而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咧阿 Joy 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又發現咗一樣好有趣嘅嘢，就佢發現咗其中一個記憶球咧，就係佢細個嘅時候咧打完冰上乒乓球輸咗，咁原本件事好唔開心，但係佢見到個畫面咧就係阿Riley 咧同佢爸爸媽媽喺度玩得好開心，咁原來佢輸咗之後咧，爸爸媽媽嚟氹佢啊，咁所以佢就同爸爸媽媽玩得好開心，但係佢發覺咧將嗰個記憶球咧撥翻前啲嘅時候咧，咦個記憶球變咗藍色，就係佢輸波。即係佢同啲朋友仔輸咗波，咁佢又好唔開心，一個人坐咗喺個樹度咁樣，跟住爸爸媽媽嚟氹佢。跟住阿 Joy 就明白咗一個好重要嘅道理，就係原來阿愁唔係冇用噶。佢話就係因為阿愁咧。咁啲人咧，即係先至會發現佢唔開心，先至會係去會去幫佢啊！咁所以原來阿愁唔係完全冇用噶，咁佢就發現咗一個好重要嘅道理。所以咧，與此同時咧，佢就要想辦法令到自己同阿愁都嗱嗱臨翻去一 quarter。原來阿愁唔係冇用噶，佢發現咗。 同埋最初嘅時候咧，佢哋遇到乒乓嘅時候咧，乒乓都係好慘啊，咁樣噶嘛。咁阿 Joy 都係喐唔到佢嘅，其實係都係阿愁咧，係喺度聽佢講咧，即係等佢 咁就開心翻啦， 係啦，反而就可以得喎，係咯，即係咁 阿 Joy 都有啲奇怪，係啊，就係 咁就係呢兩樣嘢令到阿 Joy 就發現咗原來 Sadness 係有用嘅咁樣。咁到最後咧，佢就用咗好搞笑嘅方法咧，就係翻返去，就係因為嗰五個島原本聯絡翻去 headquarter 嗰度嗰條。路咧都斷咗噶啦嘛，咁到最後咧佢就走咗去咧，就係喺阿 Riley 佢嘅幻想嘅世界入邊咧，就揾到阿 Riley 幻想嗰個男朋友啊。咁呢個幻想男朋友咧就成日都話咧，我係可以為咗 Riley 死啊咁啊。佢話係咪堅嘅先？你係真係可以為咗 Riley 死？咁啊點啦？咁佢就攞咗，因為佢有個百寶袋噶嘛，嗰個百寶袋就可以裝幾多嘢落去，但就原本就係幫佢裝住咗五個記憶球噶嘛。咁佢就咧用嗰部機咧就係做咗好多個無限咁多個咧，佢個男朋友走出嚟。咁佢就用嗰個袋裝住，然之後就走咗一個好高嘅位咧，佢就喺個袋度倒翻曬男朋友出嚟，咁跟住啲男朋友就冧高曬，冧到一條好高咁樣啦。跟住佢就企咗啲男朋友上面咧，就一路係咁冧翻過去，希望可以成條人柱咁跌落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走翻去個 headquarter 嗰度。咁到最後呢啲可以為阿 Riley 死嘅男朋友咧，就係咁樣壯烈犧牲咗。而阿 Joy 同阿 Sadness 咧就係咁樣咧，就黐翻埋去嗰個 headquarter 度啦。點知去到呢度嘅時候咧，所有人就話：啊 ，Joy 你翻嚟就好啦，你快啲啦！聽到翻件事，我哋搞唔掂啊！咁阿 Joy 喺呢個時候去做咗一樣嘢，就係咩咧？喂 ，Sanus， 你嚟啊！咁樣佢話嚇 點解係我嚟啊？喂，我唔掂噶。咁佢話唔係啊，而家最幫到 Riley 嘅就係你啊，你負責你 take control 啦，你負責控制啦。咁啊 ，Sanders 唔知點算嘅時候，第一樣嘢佢就去就將嗰個電燈泡拆翻出嚟啦，因為呢一個咁嘅念頭就要攞翻出嚟先啦。攞走呢念頭之後咧，阿 Sanders 佢控制翻件事嘅時候咧，呢、這個 Riley 竟然係咩咧？佢唔開心佢喊咗出嚟，然之後咧佢就叫停嗰架巴士，佢就話我唔走啦，我唔走啦，我唔去啦。然之後攞巴士之後咧，佢就好傷心咁啊，翻咗去屋企。咁爸爸媽媽其實唔見咗佢成日咧，佢打個電話翻屋企就話：喂，其實佢冇翻喎，佢一路好擔心啦。喺呢個時候 ，Riley 出現翻嘅時候咧，咁爸爸媽媽就見到佢好慘咁樣啦。咁其實就問翻佢：喂，其實係咩事啊？咁樣咁就將個事件話翻俾知，其實爸爸媽媽明白嘅都，因為佢哋搬咗嚟呢度咁樣點點點咁樣啦。咁到最後咧，個故仔亦都喺呢度咧，少少係過一段落噶。咁呢個 Riley 之後就真係可以話快快樂咁生活落去啦。但係那一邊箱咧喺阿 Riley 嘅腦入面咧，就好多嘢就唔同咗咯。唔同咗係咩咧？即係原本嗰個好細嘅嗰個咁樣 control panel 咧，嗰個控制台咧，哇！而家 upgrade 咗啦，變咗個大好多啊。因為咧佢有啲新嘅 emotion 啊，即係唔再係咁簡單開心唔開心嬲驚，即係唔係咁簡單，係有一啲複雜啲嘅 emotion 產生咗，亦都原本嗰啲唔同嘅嗰五個小島咧，開始有一啲新嘅嘢係成長咗出嚟。開始有啲唔同嘅島嶼去 back up 佢，咁佢新嘅生活亦都展開咗啦。咁佢而家又喺呢一度結識到啲新嘅朋友啦，佢喺呢度繼續打曲棍球啦，佢同佢屋企人嘅生活亦都係重新建立翻啦。其實到最後呢度個故仔就完咗啦。但係我哋喺出面見到嘅就係、是，哦，我哋見到 Riley 咧成長咗啦，佢個人改變咗啦，個故仔亦都完咗喺呢度咯。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啦，今日咧我哋所讲嘅电影劇本系《玩转老朋友 Inside Out》啊，2015年即系今年度嘅一套 3D 嘅动画啦。喂，好似今次咧呢一个电影嘅题材都几得意喎。 我谂第一样嘢我想讲嘅系咧，即系我哋喺节目度唔系好多机会好详细咁讲，即系编剧嗰个工作过程系点。嗱，当然啦，每一个编剧嗰个工作过程都可以好唔同，唔好话每一个编剧啊，每一个剧本都可以有唔同。因为由啲乜嘢去触发一个编剧去写佢想写嗰样嘢咧，可以系每次都可以好唔同。可能系因为一个人物，可能系因为一个情景，可能系因为一个意念。可能是因為一個事件，乜嘢都有可能。 我有聽過有個導演係，佢一定要諗到個戲名先嘅，佢、 哦、 要諗個戲名，佢先可以寫到嗰、那個嗰件事嗰、那個劇本 嘅。即係呢啲都有某啲根據啊，有機會我哋又可以再詳細啲講。但係特別係今次呢一個劇本咧，我覺得有趣嘅地方係我估計嘅咋，真係估計嘅咋。幾明顯就係好可能個編劇一開始佢就想寫一個啊，如果我寫一個人腦入邊佢有啲唔同嘅 emotion 去控制住一個人支配。住一個人，或者係同佢嘅互動究竟係點咧？好可能一開始個意念係咁樣嘅啫。咁但係咧，即係平時咧，我好多時都會遇到啲新嘅編劇啊，或者有陣時有啲人佢甚至係可能已經去寫開戲嘅都有。佢嚟到，佢同我講一個意念，但係講咗個意念之後，嗰、那個意念能唔能夠轉化成為一個戲有起承轉合嘅戲咧？通常就係一個劇本成敗嘅最主要嘅地方嚟嘅。咁而今次呢一個戲得意嘅地方就係、是、我諗呢。這條橋咧，唔係咩新嘢嚟噶。你諗真啲咧，可能係突然間有一個小朋友，佢都可以啊，我想寫一個故仔，係關於一個腦入邊咧有啲唔同嘅人咧控制佢嘅。可能一個小朋友都會諗到噶，但係到最後能唔能夠成為咗一個真係上乘嘅劇本咧，就好睇個做手啦。咁而呢一個過程入邊啊 ，Lucretia 喺我哋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已經講咗，原來中間出過一個咁嘅亂子啊，就係、是、曾經呢個編劇講過出嚟，就係、是、原本佢想寫咧係阿 Joy 即係阿樂咧同埋阿 Fia。即係阿 Game 咧，就兩個人咧就去咗嗰個長期記憶個世界入邊。咁呢個的而且確聽落去咧， 覺得最搞笑嘅會，因為係啊，即係你一個開心一個驚，咁你諗到應該會有好多笑料嘅。 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而家咁樣聽咧，喂，其實。 阿 Joy 同阿 Sanus 亦都係一個天生一對嘅一個 對一個配搭嚟，因為佢兩個就係天生就係兩個一個最大嘅反差嚟。 咁所以就係、是、其實就係話呢個編劇呢、這個導演咧，佢就係有一日啦，就係、是、因為佢自己突然之間覺得誒個劇本好似唔係好 work 啦，就係初時寫緊呢個阿 Joy 同阿 Fear 離開嗰個咁嘅歷險嘅時候咧，佢、就突然之間覺得自己都好似其實係咪應該要辭職咧，唔好再做呢、這個即係呢個 project 咧，係咪真係要離開，好似自己好冇用咁樣？覺得咁，但係就喺呢個時間咧，就係佢好唔開心啦。然之後，但係佢就諗，咁如果我真係離開咗，但我會好唔捨得間公司喎，即係唔捨得 Pixar 同埋啲同事啦咁樣。咁突然之間喺呢一樣嘢，佢又發覺，誒咁係可能有翻啲動力喎，係咪應該唔好咧？咁然就係喺佢呢程由即係公司行翻屋企嘅呢個路程裡面咧。佢就覺得，咦，唔係喎，其實呢個原來你當你感到唔開心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有一啲正面嘅嘢嚟嘅喎，即係會令到你多翻啲動力嘅，你會明白有啲嘢你唔想失去或者點樣。咁佢咧翻到嚟嘅時候就決定唔得啦，我哋要改個劇本，就係、是、改咗就係而家呢個阿 Joy 同埋 Sadness 一齊去攜手，然之後到最後就甚至係俾咗阿 Sadness 去主導。點樣去化解最後嗰個危機？咁、出咗呢個版本。 即係呢個亦都係再一次印證嗰句我哋講過一萬次嘅，就係好嘅劇本全部都係改出嚟嘅。即係呢個真係好緊要，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頭先我哋咪後講過嘅就係唔係雞先定蛋先嘅一個過程嚟嘅。即係因為有陣時咧，我覺得我唔知我嘅節目我有冇講過，我覺得好嘅戲咧有一個共通點幾有趣嘅，就係、是、其實幾難。單從係憑把口講完之後咧，你覺得個戲好好啊？我可以只可以講個好動聽嘅故事，但係嗰個故仔最正嗰啲位咧，你到最後佢成為咗一個電影或者一個舞台劇或者一個成為一個戲啦，你去睇嘅時候嗰個經歷咧係好難用言語啊！真係好難講得好清楚啊！咁而而家呢一個咁樣嘅過程咧，最有趣嘅就係、是、編劇喺一開始我估計啦，佢就係好似我同你咁講，佢想寫一個咁樣嘅 situation， 就係腦入邊有幾個咁嘅 emotion， 有一啲咁樣嘅情感去掌管咗一個人嘅。咁但係點樣喺呢個過程入邊，可能係先有呢一隻咁樣嘅雞，佢產生咗一個咁樣嘅蛋，令到佢自己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個編劇慢慢認清咗個劇本，同埋認清咗自己啊！咁喺呢個過程入面佢慢慢找到佢點解佢想寫呢個劇本，或者呢個劇本最有趣嘅地方係乜嘢。Lucretia 頭先亦都提話，其實好重要一個動力係因為佢睇住自己個女嘅成長。 係 即係呢一個成長嘅歷程，我哋好明顯亦都喺而家呢個戲入面係見到嘅。佢講一個其實到最後，我哋如果將成嚿嘢拆返出嚟睇呢，其實件事好簡單嘅咋，就係講 Riley 跟佢爸爸媽媽搬咗去 San Francisco， 佢好唔開心，然之後呢佢唔知點樣面對佢爸爸媽媽，冇咗啲朋友又打唔到。佢一路都覺得佢人生有一個最大嘅一個嗜好，最重要嘅一樣嘢 ice hockey， 對於個小朋友嚟講係咁噶嘛。咁但係佢去到一個位，佢突然間離家出走，呢件離家出走嘅事令到佢重新去睇，哎呀，佢知道咩係重要，原來爸爸媽媽好重要。佢翻咗屋企，跟住佢重新建立，其實成件事係咁樣嘅咋，只不過就係個編劇好巧妙咁將佢呢一個。我唔知係原本已經喺度啊，定還是係佢真係諗 Riley 嗰個故仔諗出嚟嘅呢個 idea， 就喺腦入邊嘅呢有五個 emotion 去掌控咗個人。咁佢將呢樣嘢慢慢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成為咗而家呢個咁好嘅故事啊！因為個故仔咧到最後而家，我又直接講就係，我覺得嗰個主角一定要係阿 Joy 嚟嘅，即係由阿樂佢一路咧覺得係我就應該係掌管曬呢個人嘅一生㗎啦，我應該就係令到佢快快樂咁成長。但係喺個過程入面，佢發覺原來自己作為快樂啊，唔係呢個人生唯一。亦都唔係最重要嘅，係原來其他 emotion 都係對佢好重要嘅。有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呢個 Riley 嘅成長，而到最後佢發覺，咦，原來 Sadness 都好重要喎。甚至係嗰個戲後面咧，有一個幾緊要嘅就係佢開始出現過呢咁樣嘅玻璃嘅記憶球咧，開始唔係淨係黃色，淨係藍色，係一個玻璃球可以有幾隻顏色。佢因為呢、這個Riley 佢成長咗之後咧，佢嘅情感開始變得係可以 complex 啲啊，可以複雜一啲，可以有唔同嘅混合咗。呢、這個亦都見到到就 Riley 嘅成長咯。咁我覺得呢一個我哋去睇一個編劇點樣將個意念嗱，雖然我哋而家冇辦法睇到個工作嘅過程，但係如果大家對編劇嘅技巧係即係有啲愛好，你想去研究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範本，即係點樣佢由一個我都係估計嘅咋，到而家就係佢一開始想講呢啲唔同嘅咁樣嘅情感喺腦入邊掌控一個人，到佢將呢啲嘅故仔擺埋一齊嘅時候咧，係成為咗而家呢個戲。仲有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 我唔係即係情感啊或者兒童成長嘅啲專家，但係我有理由相信咧，佢個戲入邊而家咁樣去將嗰啲啊深層嘅記憶啊 long term 嘅記憶啊，有啲記憶又會消失啊，一啲唔同嘅 island 嘅呢啲建立啊，呢啲嘢係點樣去發生呢個咁樣嘅架構咧？是他們做了一個很詳細的研究的。 是，其實呢我想剛才你說因為做了編劇整個過程呢，這個我想是美國公司，即是他的美國公司，其實他是很長時間做，即是這件事都搞了成幾年的。 是， 那他們確實是有給到你空間，你的編劇即是去成長的所謂，還有在通過個創作裡面慢慢找到自己，即是那件事。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你要有什麼空間，有什麼時間，有什麼資源給你，還有亦都你所說就是他確實是當佢想即係個女觸發到佢想寫呢樣嘢啦，同埋自己嘅成長嘅過程啦。咁佢係揾咗好多即係心理嘅專家啦，都係俾佢呢啲意見去所有去做嘅。咁亦都咧，點解佢而家會設定佢係一個十一歲嘅女仔咧？亦都係佢哋做一啲 research 咧，就係即係十一歲至十七歲嘅呢個女仔嘅成長期咧，就會特別多呢啲嘅煩惱咧，情緒上面嘅嘢。咁所以美國佢哋做嘢咧就好，即係有呢一套嘅，即係佢會將嗰樣嘢咧真係去做。嗰一扎 research 真係做到好細緻，咁然之後可能我哋而家睇到嘅只係十分之一或者甚至百分之一去攞出嚟，咁但係佢哋絕對有呢樣嘢。我甚至同佢哋做過，即係同美國公司合作過寫劇本咧，我哋寫香港嘅劇本啦，中文啦，佢哋都會咧，即係佢哋喺亞洲總部啦，當然就會俾一扎 list 你去睇完之後啲 comment 啦。佢哋仲會係將個劇本譯翻做英文咧， 係 抌翻去即係美國嘅公司咧，佢哋再揾人再睇再 comment。咁所以你經過咁多重之後咧，尤其是你係一個商業嘅，即係佢哋。明顯是一個商業的想普羅大眾的觀眾即是老少咸宜啦，咁樣你經過咁多層的 comment 同埋去調整呢，咁就會你都幾肯定佢出到嚟嗰樣嘢呢都係會大部分人都會接受到。所以我哋見到佢計嗰啲位好準確嘅，例如嗰個壯烈犧牲嗰個位，即係你其實我已經知道佢係咁噶啦，即係你睇到嚇。咁但係我都會喺嗰個 moment 真係流咗眼淚啦，即係你會即係我哋都見到荷里活嘅戲好犀利呢樣嘢，佢係知道你嘅情緒，其實佢就係知道你嘅情緒係點樣運作咧，佢係可以 manipulate 得好好準確嘅。咁但係我亦都想講就係因為香港好多時嘅電影未必有咁嘅時間同埋資源，好多時你好趕咁樣寫個劇本出嚟嘅時候，你就冇辦法。做到呢啲咁，即係我哋見到而家呢套戲，我哋會覺得咁多嘢咁有趣咁咩，咁但係就係人哋真係要俾咁嘅時間同資源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其实讲到呢度咧，我亦都想即系提少少咧。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嘅好开初咧，我曾经提过话，而家写剧本咧有好多系有 software 帮嘅，即系有 formula 嘅咁样。其實嗰啲所謂嘅 formula 咧，有一部分啦，絕對唔係全部啊，有一部分啦，其實就係我平時講嗰啲嘢嚟嘅啫，即係嗰個起承轉合啊。你嗰個起承轉合係點樣運算出嚟啊？因為起承轉合唔係一個死嘅 theory 嚟嘅，即係係好簡單地，你將任何一樣嘢細嘅解拆出嚟，或者宏觀嘅大嘅去睇，你揾到嗰啲起承轉合，其實你就可以計算到每一樣嘢點樣可以喺戲劇理論上佢最戲劇化。嗱，我只係話最戲劇化，唔係話佢最好喎。正常嚟講，一個最戲劇化嘅處理係最容易觸動人嘅情感啊！喺我哋今集嘅節目嘅時候咧，頭先一開始咧，我哋亦都提過一樣嘢，就係話啊，呢個戲好多人睇完之後，都 flipper 喺度喊啊！嗱，好多人喊咧，就唔代表個戲係好定係唔好，但係佢觸動到人嘅情感咧，呢個已經係代表咗一個戲咧。正常嚟講，佢唔會太差噶啦，其實佢觸動得好，佢位置又好。咁當然可能係過一兩位鐘就好，成個戲都可以差嘅，都有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咧，我哋頭先講到就係喺荷里活呢啲咁嘅大製作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呢啲咁樣嘅 theory 啊，就係點樣有效咁樣去運用，係其實係幫緊個戲，即係千祈唔好覺得係哇呢啲咁樣嘅計算就係哇令到嗰件事好死啊，好公式化咁樣，其實唔完全係啊，因為好嘅編劇咧就係、是、喂，其實你如果而家攞翻呢個玩轉老朋友講翻啲橋出嚟，你真係見唔到新嘢㗎。 我唔覺得你見到新嘢喎、啊。歷險佢有啲冒險，佢要喺呢度爬去嗰度。哦，佢遇到有一個難題，佢要解決嗰個難題。哦，個小朋友佢搬咗屋，同爸爸媽媽嘅關係唔好。其實嗰啲橋全部都係老生常談，但係佢點樣將呢啲嘢好有效率？即係我所講嘅好有效率係點樣擺埋之後產生到一個好好嘅效果出嚟啊？咁樣嘅好有效率，令到個戲到最後我哋睇嘅時候覺得哇！真係驚為天人，我哋覺得件事係好嘅，覺得嗰樣嘢觸動到我哋嘅，咁呢個先至係佢最大最大嘅功勞嘅功夫。 其實咧，佢將即係腦裡面有唔同嘅情緒呢樣嘢擺出嚟咧，其實成年人嘅戲咧，反而我哋見得多啊。譬如電視劇有套《心戰》啦，咁即係神探啦，曾經有嘅都係咁樣嘅。但係佢要將呢樣嘢變成一個卡通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都係幾藝高人膽大嘅。咁但係佢 反而卡通會容易啲去表達到嗰樣嘢咩？ 即係 你話 神 探咁樣，譬如係啦，嗰啲就更加。 當然啦，我哋而家咁樣諗，見到佢之後就覺得我已係好好睇。係 啦。 但係你如果冇嘅之前咧，即係我諗你做卡通。都幾難會覺得呢樣嘢已可以將佢變成咁細路仔，即係咁細路仔都會明白，或者起碼會即係好似就算你唔明白，你都知道好似入咗個遊樂場咁啦，有好多好得意嘅區域啊，咁有冒險啊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所以係都幾大膽。佢其實佢哋自己都覺得初時即係抌呢個 idea 出嚟咧，而即係公司後嚟都 buy 咧，佢都唔係一個咁大路嘅嘢嚟㗎。本身呢個題材應該咁對作為卡通啦。 其實對於編劇嚟講啦，我覺得呢一個故仔而家咁樣講翻出嚟，我哋睇埋個劇本，即係你諗下人哋花咗幾多少功夫去做咧。我覺得呢個作為我哋對劇本研究或者對編劇技巧嘅研究咧，係一個好好嘅借鑑嚟嘅。因為咧，即係我真係到而家我未試過遇到有好多個編劇係哇，我諗到一條橋，然之後即刻寫出嚟就好好。即係佢當中涉及嘅一啲我哋叫。即係我自己叫 play development 啦，因為我自己做好多呢樣嘢啦，就係點樣由一稿到第二稿到可能第十幾稿，係改啲乜嘢？點解要咁改？即係當中涉及嘅揾嘅問題、諗嘅問題、想討論嘅究竟係乜嘢？其實對於個編劇嚟講係好難嘅，所以你喺坊間我哋見到好嘅劇本咧。當然有一部分係嗱，我咁樣講，我完全冇貶義啊，就係佢好好彩，好好彩，因為我哋成日話靈感，靈感，靈感係咩？靈感係根本係一啲我哋冇辦法掌握嘅嘢嚟㗎，大部分人係冇辦法掌握，你唔知佢幾時嚟，唔知佢點樣嚟，唔知喺邊度。但係有陣時嗰個靈感一嚟嘅時候咧，你突然間諗到一條好好嘅橋咧，咁你就好容易就可以達到咗一樣咁嘅嘢。但係調翻轉頭喺另一方面，我作為研究呢樣嘢嘅時候，我就覺得係你嗰個技巧究竟點樣配合你嘅靈感咧？慢慢一步一步行去，可以係一個成功嘅劇本，呢、這個先至係我即係覺得值得睇同值得研究嘅嘢。 同埋其實所謂靈感咧，都唔係話突然之間一下嚟嘅，即係佢個靈感其實都係你經過咗你可能好多年嘅你自己嘅臨思考啦、你嘅 observation 啦、你觀察到嘅嘢、你體會到嘅嘢係咁樣，而慢慢喺你個腦裡面可能係潛意識咁樣係 build up 緊，然之後嗰下突然之間你咦出到成條橋咁，所以其實所謂即係你話個靈感都唔係話即係由零突然之間 當然 出嚟咁，所以嗰樣嘢都唔係話完全嘅幸運嘅，我覺得。只不過係你對有啲編劇，佢已經有一定程度嘅每日會去會見到唔同嘢，都會諗一大輪嘅。咁嗰啲就係佢嘅累積咯。咁所以冇捷徑嘅，我都覺得。 都我自己覺得啦，分兩大條線嘅，即係第一大條線就係、哇！佢突然間有個好嘅靈感，佢寫咗好嘅劇本。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有啲編劇咧，就係喂有人 commission 佢，即係俾錢佢，你幫我寫個咁嘅嘢啦。佢用好純熟嘅技巧寫到一個都唔差嘅劇本出嚟，但係最上乘嘅劇本通常就係呢兩樣嘢有一個天衣無縫嘅配合，突然間就係一樣好好嘅嘢出嚟。即係我唔信有幾多人可以，哇！我突然間有個好嘅靈感，就有一個一流嘅劇本走到出嚟，而係佢點樣配合佢嘅技巧，慢慢可以做到一個真係上乘嘅劇本出嚟。 當然係，你一定有技巧啦。就算你聽翻頭先阿初講完呢個 Inside Out 呢個故事啊，叫你寫翻個劇本出嚟，你都唔係咁容易寫得好咯。話俾你聽，我俾條大浪你寫，都唔係即係個個都可以寫到個劇本出嚟噶。係啊。 所以今次啊，呢個 Inside Out 嘅劇本，可唔可以話佢真係都掌握到，無論係靈感，即係佢開始想寫嘅橋段啦，我哋當係再加。埋喺編劇嘅成個技巧上面，佢都 都可以運用得幾純熟，咁所以令到我哋今次睇呢個戲嘅時候，亦都好享受啦。 絕對同意啊！ 係啦，咁啊，希望嚟緊啦，我哋可以即係唔好話淨係美國啦，可能我哋香港咧，希望都可以多啲唔同嘅電影，亦都可以有一啲咁好嘅劇本。咁我哋就香港嘅電影亦都更加好啦。唔好話淨係電影嘅，我諗其他嘅表演藝術啊等等都可以更加好。咁我哋做觀眾嘅咁啊更加享受添。好啦，咁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嘅一劇之本再同大家见面啦，拜 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